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九八六，乐听经典，乐听经典，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即将开始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呢，我们会听到《忙与忙》这首歌。第一个忙呢是忙碌的忙，而第二个忙呢是盲目的忙。当我们太忙碌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蒙蔽了双眼，变得盲目起来。而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也是华语唱片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辑，它诞生于1985年，专辑的演唱者是张艾嘉。当时呢，张艾嘉向李宗盛敞开了心扉，谈了自己对生活、爱情和情感方面的一切。他跟李宗盛说好将这段敞开心扉的谈话做成一张唱片，而这张唱片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《忙与忙》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版本呢，是他的创作者和专辑的监制李宗盛对于这首歌曲的翻唱。从最初创作这首歌1985年到现在，虽然相隔时间比较长，但是呢，这种状态或者是这种反省，还是我们现在也非常需要的。

将会成为别人的梦。有道分岔的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，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。

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北京时间23:00。